各位，上次讲到副总参谋长夫人讲到伤心处，痛哭失声，喊声一浪高过一浪，睇样会喊个不停。副总参谋长大惊之下，知道自己嘅过错咧，净系靠把嘴嚟讲，已经冇办法止得住夫人嘅大伤心。佢突然间熟声企咗起身，全身挺直，单一手指向天。嘿，喺最远处嘅月下老人已经睇见呢位大军官特有嘅英雄战将身形声势，佢出色嘅动作有如力拔山河气盖世啊！咁嘅举动，分明喺战场上杀大批人如灭蚁一样先有嘅雄姿。呢阵时，边个都会担心面前呢位花容月貌嘅夫人，一下即将变成粉身碎骨而惨死。人间最悲哀嘅事即将发生喺眼前咯噃，唉，因为叹息，好多人要立即合埋双眼，而唔敢向前望。但系边个都未估到，眼前嘅大英雄副总参谋长而家经过一番指天发毒誓，三次之后，共声就喺夫人两只三寸金莲脚下双膝到地，好向下噃，跟住改用两只膝盖行路。大将军呢下动作真系非比寻常，令到尊贵夫人唔止停止哭声，先用自己两只雪白纤细嘅小手唔停咁抹眼泪，好快急用双手尽力拉喺下跪嘅大丈夫。夫人开心咁讲：好啦好啦，啱先你嘅向天发毒誓有成三次咁多，奴家听得真真切切。你对夫人讲话如有半点虚假，一定会五雷轰顶惨死，同埋喺战场上又去无回身亡，尸体全被山狗食咗，一啲都冇剩。亦即系话，夫君对夫人从此讲嘅话，一定系万分之一万真实。而家我再问夫君，你究竟总共玩弄过几多位女人呢？副总参谋长就变成诚惶诚恐嘅样，便有羞愧之意，支支吾吾答话：系二十几个。 咁以后仲使唔使添加几多个噶嘛？ 一个都唔会再添加噶啦。 点解唔再添加？ 女人呢样东西唔系话越多越好嘅。为夫嘅越嚟越唔想同其他女人喺埋一齐啦。我哋遇到嘅好多女人虽然年轻，全属貌美，不过根本就冇女人味。因此，本官早已决意唔会再同其他女人接近啦。副总参谋长说话到此，好似斩钉截铁咁果断，仲厉害过啱先向天发毒誓嗰阵。越嚟越听得心花怒放嘅夫人，啱先块面度所有累积小嘴上嘅哀语，早已经一扫而光，好似未有过咁。又似好高兴咁问啦： 夫君啊，夫君，咁你快啲话我知，你最喜欢嘅女人系边种类型？系边个呢？快啲，快啲，快啲讲俾我听。 副总参谋总啊，认真急答啦，先对天发誓。夫人你的容貌身材讲话把声机体肤色，完全是我最满意最想要最好玩的女人。全国军政部的副总参谋长这一段话太真实了，令到夫人格外惊喜，动了真情，已经不是用笑声赞叹讲出口能够表达的。如举头望明月的话，咁啱而家嘅金色月亮已经转移到达另一方甚远嘅位置，满处官邸唔可以再睇见。此时此地香闺内传出嘅情景，月下老人佢好干脆利落，用短话作咗了断。佢哋两个春宵嫌太短，夜久雨声月啊，十个字话晒俾我哋知啦。光阴快，转眼十天，今日是阴暗的早晨，远处的大街道忽然闻到报纸佬的大声叫喊， 喂，买报纸啊，快啲买报纸啊！叫声之后，报纸佬啊突然间怪声长叫啦，哇哈！最新消息，死得人多啊，难以计数，双方都要对方先死，等于大家都会死，战场冇人性啊！快啲买《天光日报》，最多惊人消息，一一告知各位。报纸佬声如洪钟响，尽管系呼天叫地，街上有人睇住。半个时辰过去啦，先卖出两张报纸。卖报人啊，点解会咁落力呢？皆因凡夫报纸佬啊最明白。过咗午时，手上报纸卖唔出去咧，就成咗废纸，血本无归啊！越想啊越惊，变成越叫啊越想大叫。忽然又听到奇怪嘅叫卖声啊！哦，买报纸啊！哎，算命佬，快啲嚟买报纸啊！快啲咯！怪啦，咁样叫咗之后，喺更远嘅地方，果然有算命佬出现、啊。他们身上挂住鬼谷子神算的招牌走过来，那三个算命佬忽然间好爽快，拿钱买了一份《天光日报》。关心天下大事的算命佬他们未来一次看报纸，即时有一班过路人就围住问了，喂，算命佬啊，你们挂住神算又有鬼谷子三个字啊，你们究竟是神抑或是鬼啊？我哋而家大家都清楚睇见，你哋三个都系人，系日日都要食饭嘅人喎。马侯爷听咗就一声阴笑， 几位大爷问得好，问得好。回大爷你哋嘅话，鬼谷子乃系我哋师祖嘅道号，我哋师祖道法无边，上可通九天，下能进入地。仲可以进入十八层最深地狱。总言之，上天入地问鬼神是我们最有把握的真本事。我们在人间专帮所有人消灾除磨难，做算命之人会通一百种人加一百种鬼神。各位如果要通人，定是问哪一只猛鬼、穷鬼及天上哪一位真神？如果要问，敬请上金仙位就格外留神。我哋最会将人鬼神集一身嘅啊！若要问为何祖宗十八代都穷困，何年先得断穷根？又要问如何安葬好祖宗尸骨作山坟？本道人就会教你睇风水，迁走祖宗所有嘅山坟。尸骨移动有远又有近，包你三日转乾坤，又如投胎降世嚟做人，可以前世富贵今世贫，又会一朝发达，满屋是金银。要谨慎风水搞乱，富翁变成饿饭嘅穷人。真本事睇风水，快快挖走你祖宗穷鬼大山坟，最重要准确下葬在我指定的龙口群，包保你日后会做国君啊。古书云，楚霸王是何人？是君不君，神不神，皆因杀错太多人，注定乌江要自刎。刘邦聪明心细，阴柔转变大乾坤。汉朝几百年天下定名分，定名分啊！边个要算命卜卦，心诚瓜准，本道人帮你哋上天入地问鬼神，我论相法更认真，分开九种人，上从心生，包七情六欲，有人两耳兜风，张头兼鼠目，鼻孔朝天可插足，双脚行路多闪烁，两眼三角白刀黑少又混族，声响似惹所有人怒目，乃犯众僧之相。人有相啊，狗有样，短耳缩腮，露牙反唇，分明啊贱格相。女人先做奴婢后当娼， 相有多种相，有出相、入相、富贵相、贱格相、忠厚相、良民相、贼仔相、淫荡相、杀人枪毙相、一生劳碌相。 嘿，早已受鼓动嘅一班过路人，个个知今日遇神仙高人啊，忍唔住众口齐叫：天师啊，你快啲帮我排卦又占卜，我哋最关心何年发达，有几多妻财子禄啊！嘿，未够一个时辰，马侯爷已经收得一份又一份上金占卜钱，等候要占卜问卦嘅人就越嚟越多。呢阵时，副官就突然急匆匆喺马侯爷耳仔边细细声讲：报告校长，我哋嘅败军已到达本地啊！马侯爷听完，笑笑讲： 哈哈，鬼谷子神算到此，边个要算命？听日午时啦！ 讲完，唔理众人嘅阻拦同哀求，三个人急急跑走。副官就发话啦： 报告校长都督，一批又一批伤兵已经涌入此地啦！ 马侯爷开心到攞两只手猛咁拗头皮， 好啊，机会到啦！嚟睇报纸有好消息，系一首诗：战火无情不罢休，原作破釜再沉舟。两败俱伤真无奈，眼前无路思回头。 两个时辰之后，一个平原草地上，足足有千几名伤兵等人喺度休息，个个垂头丧气，骨瘦如柴，面骨外露，似饿饭伤等死样。马侯爷突然两只金睛火眼盯住一个身材高大、约莫50岁左右、着住破烂军衣、头同面都有血迹、远近睇只系受重伤嘅军人。马侯爷睇下四周围冇人注意啦，突然行上前喺伤兵耳仔边细细声咁话： 傅司令，你受苦啦！ 嗰位老伤兵见到有人对佢讲嘢，慢慢拧转头，反起两片疲倦嘅眼皮，露出满布红丝嘅粒眼，不过面肉横生，有凶恶上嘅受伤军人，突然急向马侯爷面上一扫而过，跟住毫无表情咁耷低头： 恭喜你，傅司令，你可以到达此地，就一定可以翻到北国。我系总司令部派出嘅马海，我喺呢度已经等候你一年有多啦。今日喜相逢，我带路翻去北国。你我嘅联络信号系3322+2233。 咦？点解会咁嘅？马侯爷系咪算命算错咗隔离啊？嗱，原来久经战阵嘅马侯爷意外发现，从外表睇出呢位伤兵嘅血迹呢与众不同，佢觉得奇怪，理由系外边嘅血嚟，同内边流出嘅血大不相同，认定呢个人多处受伤，系专登有意装扮嘅假相。咁啊，再三睇清楚啦，哦，认定呢个人根本就冇受到伤。最后再认真睇嗰阵，只系大吓一惊啊！终于发现呢个人唔系普通嘅伤兵，而系统领住大军嘅统帅爷。当年手上大有20多万人马，今日已经一败涂地，怕做俘虏，又一心要保留性命喺人世，理所当然要经历磨难，只身逃走先得出生天啊！啱先嗰个面肉横生、有凶恶样嘅老兵就毫无表情。又唔理算命佬而耷低头，好似乜嘢都未听闻咁嘅。马侯爷经过再三讲出自己系北国总司令部派出嘅人同联络信号等等，本人假装算命佬，下官喺呢度苦心等候阁下一年有多啦。嗱，咁再讲翻嗰个唔出声嘅老伤兵，大概知道冇办法瞒住来人啦，佢心谂他乡如故知。是好事来临，卒之就慢慢伸出右手。好，咁半个时辰后，老伤兵左右两手撑住伤兵挂用个木制单脚扶架，趌下趌下咁跟住算命先生就慢慢行远啦。 最终要再三睇清楚冇人注意嗰阵，即刻喺一间客栈住落。老伤兵快速换个衣服，经过一番梳洗，嘿，突然变成四肢齐全、孔武有力，唔同晒先头个样啊！成咗个做生意到处走动嘅客商老板。呢位头戴黑色毡帽，上身着住四袋半新旧嘅唐装，不挺嘅裤，脚下着住粗黑色布礼绒鞋，变成老板之上嘅客商，当然系另一个人啦。老伤兵啊，从来唔讲嘢嘅，而家变成一个商人，唔止健谈，兼且快言快语，有时又会讲出好多感慨万千、常人听唔明白嘅说话。商家老板样嘅人，而家突然细细声讲：马老弟啊，马老弟，唔好再做我司令咁隐耳啦。仲有啊，你我都系到个鬼门关嘅人，我哋唔使客气啊。你老弟喺呢度苦守等候一年，真系了不得。你入碗酒，由我嚟敬你先啊！嚟嚟，马侯爷就细声急答啦：，嘿，不敢当，夫大哥，我哋一齐先干咗半碗。两个人一声叫好，即刻将酒分别灌入自己嘅肚肠。两个实在高兴嘅人四眼相望，再变成笑多话少，只有意会。两个人成咗笑眯眯嘅样。呢阵时，身材高大嘅客商老板突然转身，客气咁对啱啱上楼嘅酒保笑住讲：小二哥啊，呢啲碎银赏俾你先。你睇下我哋啲酒肉菜已经齐全啦，呢度就唔使劳烦老哥再侍候，等我哋慢慢倾生意啦。知情识趣嘅店小二急忙弯腰低头，双手接个碎钱，成咗最大嘅打工作揖，高兴样，满面笑容，转身就落咗木楼啦。木楼上边饮酒嘅两个人，佢哋继续急吐出讲唔完嘅说话。只见马侯爷就讲啦：，请问夫大哥，我真系佩服你用咩办法，唔知瞒住好多人，兼且又过得东方军蓝天明的特种兵那座鬼门重闸呢？ 哦，如果讲起这样东西，唉，真有点话长啊。唉，副司令又叹口气继续讲：我们200,000人马中计之后，在惨烈的战场上，本来可以认输还可以退出的，100,000人马完好回国。不过我哋突然接到唔明白嘅总司令部通令，通令讲北方各博大军校都督校长大征兵100,000，即将火速进入东方国去坐镇。我哋就信以为真，最后先知道原来系假嘅。唉，害得我哋惨咯。咁系前因，呢种事你清楚过我啦。至于马校长，你问我呢个人点解觉得敌人东方大军蓝天明设落嘅鬼门闸？哎呀，到咗上个月初，我军冇办法再守得住，已经成咗彻底溃散。本司令手下有个军长，佢好唔争气。光天化日在司令部当众话冇面再见江北父老，讲完即时攞自己嘅手枪照照云浆就开枪自杀。唉，好事不出门，恶讯传千里啊！都未使一日啫，我嘅司令部除咗我一个人之外，已经空无一人，兵败如山倒，快得厉害啊！未死的所有官兵，他们都会寻求活路，能走的则走，走不甩的举起双手投降。唉，好烦好烦，我商议已经听闻远处敌人的冲锋号角向我阵地逼近，到了最后时刻，我在司令部自己办公台上写出最后的几行字，是我夫某人亲笔的绝命信一封，写完了贴上封口，就放在昨天自杀的军长手板心里。之后 我就换个事先准备到处都有血的衣服，成了老伤兵一名，逃亡从此开始咯。我早就估到了，方日蒙蓝天明他们的军队一定不想用最难得极有限的粮食去供养我们多到无限的敌人伤兵。这一层我估中啦，东方军最识收买人心，对武力抵抗的敌人伤兵，只要身上没有武器就任由我们出走，没有些限制。几日之后，有多家报纸飞快地登出头版头条最新消息。嗱，傅司令他究竟是怎样挨到今日的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